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通快速双桥到四惠桥车多，建国路建外大街的进城方向车流量大。西部地区富时路、复兴路、木樨地路段的进城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该有他， 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男子荡秋千千元现金掉悬崖，这个事情确实是千年一遇啊！咱们到酒吧里听听小花小猪大磊怎么聊。哎，你们喜欢荡秋千吗？ 我不喜欢荡秋千， 因为荡一回坏一回。王大磊小时候可没少荡秋千 啊，那特别小的时候， 是不是 啊？ 那时候公园里边这秋千那种游戏器械还多一些，现在少了。 对， 谁说的？ 哪有啊？ 你没看咱们小区里面那个健身？ 那叫秋千，叫走道那啊，走踩那个。 哎，腿法差不了多少 啊？腿法不一样，那腿法可以绷直屁股坐上。 不是，你是走，你走就不对，你一块往前悠，往后悠，往前悠，往后悠，跟秋千那个原理是很相近的啊。小哥，我记得小的时候，揣着好吃的出去玩，哎，忽然发现原地里的秋千居然没有人荡，小猪高兴了，我来， 开始热个吃。还这 荡得非常的高啊， 看谁自己使劲能荡得高。 是啊，小猪那时候也小嘛，发出了那种银铃一般的小男孩的笑声。 这个银铃跟大小没关系吧、 啊、小铃铛，小铃铛， 小铃铛一般的笑声， 小铃铛。 结果兜里揣那些好吃的呀都嚷出去了。 它不有一个运动的那么一个轨迹吗？ 是抛物线 呢。我的这个东西呢，它不都在裤兜里边的吗？ 对， 完这一嘎嗖呢，就都掉了。 还有啊，饼干呀、啊哦，糖豆啊， 嚯， 火烧啊， 不就剩一口。哎， 小鹿装的也是够齐全的， 非常难过。 你说捡吧，脏了；不捡吧，王大磊是真捡， 哎、 你知道吧？一五一十十五。 那对于小孩来讲，吃的就是最重要的东西。 当然了，那糖豆 掉了心里难过着呢。 那这柿饼 触动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啊。 有他柔软地方也真多， 就是软柿子。 那糖豆好吃吗？火烧好吃吗？ 后来人家都不敢说话。 现在啊，这事儿我觉得又是小猪的事儿。在重庆的万盛某景区，一男子荡秋千，而且是悬崖秋千，在荡的过程中，由于身上的现金没放好。再加上当天的山风太大了， 山风有点火没有， 导致身上1000多块钱的现金全部吹出了山崖。 小猪这难过啊。 不是啊，我是难过，我是眼睁睁看着这男的把这钱掉下去了。你说这时候我要在山脚下啊，我捡这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二十 全是钱的。 1000块钱的现金呢、啊、撒出去也是洋洋洒洒的。这个男子啊下来以后非常沮丧，完了我不当，你们非让我当， 谁让他当的？ 都说好玩好玩，说好玩，那钱没了还好玩吗？ 好玩， 你们是好玩，你们有老婆吗？啊， 拿这儿当发泄点了。 没有吧，我有老婆，哎，我有老婆。 他是自我安慰的是吧？ 但是老婆现在还不知道我的钱都当丢了。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没关系，你当老婆呀，你让他也当一回啊。 你说什么呢？没老婆你着急是吧？ 嗨， 惦着我这也放弃，没门儿。 不过话说回来，行了又来， 生活的颤音。 围观的大家都劝，别。哎，你们猜他这么说，他荡秋千钱都丢了，他老婆会不会信？ 这是没老婆就好了吧？ 嘿， 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荡秋千不能带兜上去。 不是不是， 小花不能带钱上去， 不 兜得带下去。 兜也不能带，有什么掉什么呀？ 就不能荡秋千。 那不行，毕竟是一个健身运动。 那在山崖上荡秋千，那叫健身运动啊？ 这是人家允许的呀，人开发的。 我知道，这不就是测胆吗？您这 那这多刺激啊，多有趣、啊、 就说明荡秋千底下还得有东西兜着。 对， 项链别戴，你眼镜扔了。 我怎么觉得这不是荡秋千，这是洗澡去了？ 但不让那个什么都不能就荡啊！ 你说老长了那秋千。 其他游客看到那个情景的时候，我觉得呀，也有一些不适当、不恰当的处理方式。 什么不恰当的处理方式了？咱们 光那激动的喊：“哎呀，那是钱呐！师傅，你钱掉了！我的天哦，钱掉了！”人家不知道那是钱啊，那他掉了怎么办啊？ 捡去， 万丈悬崖呀！ 所以这个提醒无济于事。后来这个男的也苦笑了， 哎，好歹就1000多。 这真是，哎，我这个，哎， 嗨，别光叹气，您说个整句。 我一个大男人， 你没老婆？ 大男人，我玩什么不行？我非玩这个，我爬个山，上去吃个热乎的方便面，好不好？ 得的， 不如啊，去澡堂子洗个澡去。 回去我老婆得问你，你玩这干嘛？你这么大人了，你跟谁去荡的秋千？ 哎， 啊，你是一个人荡的秋千吗？ 看来、啊、他媳妇对他充满了不信任。 你怎么没把自己掉下去？你说我怎么接这话？ 这 看来他在他媳妇心目当中连1000块钱都不值。 哎， 那我有媳妇儿，你有吗？你有吗？ 哎，他有个塑料羊呀。 那你呢？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女子在斑马线上拍炫富摔被罚款，街坊们说这么便宜吗？罚轻了。咱们听听小花、小柱、大磊怎么议论。你说这种摆拍摔、炫富摔真是可无聊的， 这不就是游戏吗？ 这些人呐、哎，精神上空虚。 不不不，你看人家这么漂亮，趴在地上，真的这怪不容易的。要我就过去扶去了。 你是怕他凉着是吗？ 啊， 他怕他肚脐眼着地， 是不是？ 不是， 你怜香惜玉了开始？ 没有，他是看人家有钱，想过去一扶，跟人家就此成就姻缘。 哇，你养得起人家吗？你看没有，人家摔出来、 哎、他是想人家养他。 你有那个资本吗？ 找这样人就是因为没资本才找人家的，找有钱的呀。 那人有钱的看上你小柱哪样了？ 听话呀、 听话吗？ 你是我律师是怎么着？一句跟一句的， 你的想法就是这样 幼稚。 嗯， 干嘛叫幼稚啊？ 不是，我觉得吧，过这种日子的女人啊，小柱、不是我看不起你，你可能还真一是拿不下，二是养不起。 我老觉得都过这样日子的女人了，还需要人养吗？都趁这么多钱了。 大雷，你还以为他们真怎么着呢？真有钱啊！ 哎，你看这摔那些东西，那手机、那个包啊、那个车呀，全是名牌，那没钱买得起这些东西吗？ 他摔出来就是为了炫富。 对呀、 啊，口红啊、包啊这些。可问题是，这东西 是他的吗？ 最起码那 摆拍的哥， 那头发那是他自己的吧？ 是是是。 身材是他， 头发身材不能证明他有钱啊！ 哎，人家打理的好，你看那打理的头发那地点就便宜不了， 是这么个意思。 对，人家是在二环里的桥下高。 这种炫富的方式，他能有多富？我想问一句，这种美他到底有多美？他心里有多美？这个无非是一种行为艺术的方式，告诉你我是有钱，是一种标签，是不是真有钱？ 小花，小花，小花。 而且这种人心灵美吗？ 小花， 气怀了，气怀了， 小花，等会儿， 气怀了，气怀了。哎呀， 你给他一种方式定义为行为艺术啊？ 我认为不见得真有钱，但是呢，确实要给自己一个有钱的标签。 那为什么呢？ 我这样晒呀、啊，就可以炫耀，满足我的虚荣心啊。 哦。 而且我长得漂亮，对吗？我长得漂亮就需要被关注，那么 你长得漂亮不至于说两遍呢，还连着说。 我就想问问他，心灵美吗？ 心灵美不美，躺这儿是看不出来。 你要说真想摆拍啊，你呢，比如说到这个碰碰车旁边，啪摔一个，摔出好包、好铅笔盒，又是口红了，又是你们橡皮泥了。 你等会儿，我用这俩东西搭掉嘛，我这边带着口红，那边带着橡皮泥。 我的意思，你这种摆拍并不影响交通，你不能真在斑马线上拍这种炫富摔啊。 他这斑马线也许找的是犄角旮旯的斑马线， 对，那地方没人。 对， 哎，谁说的？哎，你怎么替这个犯错分子说话？ 人家长得漂亮。 长得漂亮，她心灵怎么样啊？ 她身材好， 你养得起吗？ 小柱，怎么这么会儿又归了你了？这东西 怎么这东西？大雷， 不是我就说。 物化女性， 你这上纲上线真受不了。 我先批判你们一下啊，不管怎么样，这是公共场合，斑马线上，你破坏了交通规则，你有可能引发不良好的后果。 你怎么就界定为不良好的后果了呢？ 当时有人目睹了这一幕，而且还拍摄了他车辆通行的状况和他整个人摔的过程。 摔特夸张是吗？ 那能真摔自己吗？你想想，长成这样，敢把脸往地上磕吗？那当然是轻拿轻放， 还是假人。 不是，他就自己把腿往那儿一摆，哎，再轻轻的趴地上，哎，这儿趴吧，这儿干净， 没吹吹， 头发往这边撩一撩，哎，拍出来显得很蓬松，哪是那种啪。狗吃屎！ 你呀、啊，说话都那么透着解恨，你就希望这姑娘 磕地上摔出去。 我主要是觉得，就是因为她摆拍这个影响交通，这个实在是不明智之举。 呵呵呵呵， 甭管影响不影响交通，假的就没意思。 这，你希望这女孩真的是你女朋友，对吧，王大雷？ 这个你怎么把这两句联系到一起？ 其实这个行为就是博眼球。那么他认为这个地儿没车，横躺在斑马线上，可万一。此时此刻，及时过来一辆 三轮，拖车都没见， 轰隆隆隆的 来火车。 哎呀，后果简直是不忍目睹。这不好说啊，有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他以为没人没车，那忽然间行驶过来一辆车，车速又较快，没看见他，等看见他的时候，你来不及了。 你说这可能性是有的。 而且呢，警察叔叔也是及时的关注了这个事情。 嗯， 现场监控发现了这个姑娘的所有行为，而且呢，民警也出动了， 不再罚多少，就是他这种行为影响了交通。增加了安全隐患，确实是应该批评教育。 但是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可能还是罚少了。 是罚少了，我也觉得。 那你就应该罚多少？罚你们俩多少？ 罚我们俩干嘛使？ 其实我本来觉得吧，你说你拍个自拍，因为你长得漂亮，甚至你有点钱，你愿意炫耀一下，晒晒美妆啊、美食啊、生活的状态，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并没有很影响到其他人。可是呢， 真的他要想炫富，就不如揣好了现金上悬崖上荡秋千去。 这女子呢，对她的行为供认不讳。由于车停在红绿灯的斑马线上，妨碍了其他车辆的通行，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部门对女子处以150元的处罚。同时呢，拍照的女子因为在人行道上嬉戏，被处以10元的罚款。 大家伙纷纷认为罚少了。 其实我就一直认为，炫富也得有个限度。长得好看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有些人长得好看，从来不这么说，也不去炫，就 千万别说是你。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您听说过夕阳备考吗？今天街坊们正在议论这件事儿，咱们也听听去。夕阳备考，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夕阳的经历。 我爬那个海拔高的玉龙雪山的时候，我就吸过氧。 那你给我讲讲夕阳之后怎么就舒服了吗？ 吸氧之后，本身因为有这个，因为高原反应的时候，你觉得不够用，吸完之后你就痛快了，这人就舒畅了，精神为之一振。 那你要是在没有高原反应的时候，正常反应，你在吸氧呢？ 我没试过， 小柱也没试过吧？ 没。 正常人一般不吸氧，吸氧干嘛使啊？够用了。 那为什么我看医院里面有时候会备着那么个氧气瓶啊？ 是那位需要抢救，他自己呼吸已经困难了， 知道吧？没有到抢救的情况，张奶奶。去医院，然后有那么一个， 那叫高压氧舱 啊、哦，就是给他的。 对， 就说明啊， 怎么着，张奶奶要上太空啊？ 这么大岁数，你还给人扔上太空去？小花，你太 惨了。高压氧舱啊， 他 那是， 因为他是血管衰老，然后呢，吸点氧，用那个强氧啊，把那血管给顶开。 他这个循环慢了，就是带了这个血氧量低了，这样一下就能恢复他的很多的这个器官的正常运转。 哦，打点氧气。 我怎么听你说像气球这感觉？ 反正就是让他动力恢复一下。 哎呀， 最近成都有个考研的小哥，复习着复习着，不行。 哟，怎么了这是？ 就闻着什么味儿了吧？ 快， 着了着了，哎，炒菜， 赶紧。 喂，怎么？哇，这口真香。 这个首先说啊。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抽烟呢？ 小柱人家拿的是氧气瓶。 哦，我以为真是是 抽烟呢。 啊， 他就是为了提神醒脑。 哎呦， 同桌来一口。 好的，这真跟抽烟来着。您抽一口，您抽一口。 他抱的是一罐便携式的氧气瓶，他这个行为呢，引起了教室里的其他同学的注意。 但是我觉得吸氧气的人，可能说明这个人本身身体不行，可能是感冒了、病了，又抓紧复习，这时候才吸氧。哦，对吧？ 再有一种可能就是困了。 嗯嗯嗯。 你想王大雷，你想你，嗯，想当年你在， 哎，你下围棋那次， 对， 下下你睡着了。 你们是拿我当聂卫平了吧？得说是聂卫平，小孩不是我。 但是你也缺氧啊，打了点氧气。 这通给你打呀， 打得我四面都直接出氧气。 对。 哎，你就慢慢晃晃悠悠，你就站起来了。 我是扁了是吧？ 不是，你双手还舞动起来。 哪儿开业？这不应该把我搁门口啊？ 然后你张开你的双臂开始舞动。 行，底下那鼓风机老得吹着呢。 他可能是脑缺氧啊，用脑过度 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要到这种程度啊，适度的休息才能保证更好的学习。 是的， 我记得有一位伟人教导过我们说，这个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 嗯，不会工作的人 就不会学习。 这个考研小哥呢说了，困了累了吸一口，看书晕了吸一口。 他是做广告的吗？ 就是我的个人感受啊，就是困了累了吸一口，看书晕了吸一口，眼皮打架吸一口，两腿发软吸一口， 想吸一口吸一口。 我觉得这样不好，这样第一对身体不好，第二长期以来对他的精神状态也不好，他形成一种依赖了。 但是看大家还挺馋的， 都没吸 过。各位啊，也是没吸过氧。 因为你想，同学们复习的时候有时候是饥肠辘辘的啊，看这位，哎呀， 以为吃完这就饱了是吧？ 觉得是这甜的，是酸的， 没当人参果那么看的。 这叫什么滋味， 就是？ 有的人就幻想起来，是不是一口提神醒脑，两口永不疲劳，三口长生不老，味道好极了，好极了。 啊， 这是蟠桃，很多人都有了基础知识了，知道氧气是怎么回事。没有听说哪位产氧气的，哪位拿着氧气，您那借我吸一口尝尝。 反正大家有那么幻想吧，说这个吸完以后是不是精神百倍啊？ 原则上是能提神醒脑，但是短期之内的，没跟你说吗？长期之内对身体还是一种损伤的。 对，我也觉得不要依赖这个东西哈。 对， 正常累了就休息休息，干嘛非拿氧气顶着呀？ 还是把劳逸结合，该休息就休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对， 争分夺秒的考研呐，可能咱们不理解人家。 我呀，劝劝那几位，如果要真到这份，必须得靠每天吸氧考研了，那就说明他学习太次。考不上 也别说那么不吉利的话吧，反正愿他考上。你看现在考研大军呢已经开启了那种早晚模式，怎么说呢，就是早晨起来起得比较早。 嗯， 困怎么办呢？劈叉绕树。 我觉得你说那都是老头老太早上起在公园劈叉绕树。 现在晨读的这些考研生就是这样，他们成了校园的一景。你别说考研了，那说高考的时候，你妈为了让你劳逸结合，给你买了一个睡觉的字典枕头，你还记得吗？ 对，希望我睡着觉那字典就灌脑子里。 那个枕头上面呢有你自己要背的英语单词。 对，结果睡醒之后脸上全是 ABCD， 完这边翻译， 没想到掉色哈， 我改了刺背了。我怎么觉得 结果进考场老师不让进了，作弊。 我觉得印脸上才不是作弊呢，因为自己看不见。 你是给别人看的。哎呀，祝福吧，祝福那些考研的同学们都吸上自己理想的氧气。 不是考上理想的大学吗？ 而且那时候考研占座也是一门艺术和技术。 哎呀，那甭提了，那都是绞尽脑汁。 我觉得呀，大家伙都成习惯，就跟早上起来挤地铁是一样的。 嗯，也是适应了。当时啊，我记得占座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什么拿字儿摆成站，比如姓王的写王站，姓李的写李站。 对，还有黄站，写了不少歌词儿。 那是黄站。 对， 但是那个姓要比较繁复的就吃亏了。 对，拼不出来那字儿了。 你比如他姓。 蔺相如的蔺， 你比如他姓揣， 小三四个又， 还有什么呢？专座写上重感冒患者的专座，请勿靠近，后果不自负。 不自负， 就他管是吧？ 他管，包办了是吧？ 好好好， 后果自负， 有公益心。 这个 小号，你们还没分清楚责任呢。 这是生化款的重感冒占座法，一般同学一看这就放弃了。哇，这病毒来袭，谁与争锋？别到时候考试的时候咱们再病一病不起。 他不是占座，他能霸占一教室。 教室咱换了换了换了换了。 对对。 还有呢，就是洋洋有一次啊考研，但是洋洋没考上去啊。 你先签了这结果是吧？ 可能是当年题不适合洋洋啊。洋洋考研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刚做呀，有一个长得不错的男孩子径直向洋洋走了过来，开口就问： 要氧气吗？ 美女，美女，美女，同学，

斤重量的，不花您的钱。小琴姐，我们自己多花点运费，但是让顾客吃的新鲜，吃的营养价值好。所以今天吃小琴海参，不管是从生产啊、加工啊、海域啊各个环节，你不用担心。我感觉今天大家就担心什么呀，就怕打不进电话，就怕抢不着。 实际上我们今天备货量也确实是没有多少啊，东西的各位要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我们今天一大包是350克，里面有十头海参，一根海参35克左右一只，一共是六大包，就是60只，在专柜上应该花到是4680元，提货券也是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的频道价格是1380，1380，专柜4000多，而且我们还要额外送大家5袋的青州黄小米，整个组合是只在我们平台才有，但是不保证以后还有这样的性价比。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的进城方向车多，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路段西土城路的进城方向车多，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北大街的进城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天晴气爽，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主要受偏北气流控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气温在16到1摄氏度之间，白天的湿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凉。夜间湿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偏冷。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算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儿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院 子72变，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 用 的街坊 最亲 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72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小学老师让家长改作业，改错了就得叫到学校挨批评，这个事儿您相信吗？咱们去快乐小学看看。皮皮乐乐的家长啊，为什么单独把你们留下了呢？ 我们要知道就好了。 是这样啊，你们在孩子的教育上得下心了。 我们一直都很下心 啊，可能方法有问题啊。当然孩子是需要爱护的，但是不能太惯着孩子。 没有，我们还是严格要求的。 您家的孩子呢，就是学习上面还得再用点功。另外呢，做卫生的时候啊，就是下来。 做卫生的时候怎么了？他下来？他怎么下来？老师，您给我举个例子。做卫生下来，我理解不深。我好有针对性回去批评他。干这个 举个例子， 不干他拦我信啊。他下来我不理解，这个搞卫生怎么下来？ 举个例子 啊。 用过的抹布啊， 啊， 抹布 啊， 把他俩团一块儿，他捂着， 捂着捂哪儿了？ 哎呀，最后这个抹布就捂的呀都馊了。 捂哪儿啊？ 仙女自己也忘了，抹布呢就呕了，呕了，您知道这个味儿不好啊。 您是怎么发现的？ 就正要跟您说他怎么瞎来呢。这种抹布下回用的时候要先头再擦，他不去拿这馊抹布啊给全班擦课桌。 我们孩子也不嫌味儿啊。 可说呢，别的班经过咱们班的时候会怎么想呢？是不是？别老师经过咱们这儿的，经过我的时候会怎么想呢？ 怎么想这我还真不知道，您再给我说明白怎么想的呢？他们是 我们全班同学，包括我本人都特别爱干净。你们孩子 爱 坏了咱们全班的名声啊！ 就是坏一锅粥的意思是吧？ 咱不知道您家这个教育方式啊，特别是在这个卫生方面是怎么跟孩子这个教导啊？ 教导应该是干干净净的穿衣服，然后那个别乱吃， 还是该管得管。 抹布不干净不是学校的抹布吗？啊，行，我明白了。 啊，另外呢，这个作业呀也得盯好了啊，按时按质完成。 没按时交作业是吧，老师？这是不像话。 质量不高。 老师，您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叫质量不高？ 错的太多了。 哦，哎， 今天我就要把作业发下去，发到这个家长，咱们不有群吗？把这个答案发过去，家长回去啊，对照着给孩子改改作业。乐乐家长也是啊。 哎，老师，我跟您解释一下啊，我这孩子呀。这是亲的，所以呢 我们这孩子也不是厚的。哎，你这话怎么说话呢？ 没有，我就跟老师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这些家长的孩子都是亲生的子女，没有过不负责任的现象。我觉着皮皮同学拿这个馊抹布擦桌子，您是不是应该起到一个阻止的作用呢？ 哎，对，我还想说、 这个、 您可以当时就教导孩子下回应该投的抹布， 对 不对？因为是这样的啊，我们要给孩子一个独立锻炼自己的空间。 行，我们以后严加管教，这个学习方面我们怎么配合您？ 学习方面呢，就乐乐家长呢，你得使劲了。 你得使劲 啊，就是说我现在我这学习水平追不上我儿子了，对吧？我就让他晚上给我多辅导辅导功课，完了一个词抄四遍，我也都完成。 你这个放任自流可是不行的。 对，你这叫说嘎咕话。我也听出来了，你这上配合就得配合。 因为孩子都是小家长的， 对，关键是对自己不能 你身作则。孩子这点毛病跟谁学的？我倒想问问。 跟皮皮学的。 你说 教育不光是老师学校责任， 老师 同样， 老师 也是家长责任， 就得撒个 是是教育，不是教诲，知道吧？您不用那么大声音， 是不是？就咱仨人， 强调一下重要性，怕耽误了孩子。你们二位的孩子的天资，我认为已经是非常的。 怎么样？ 可以了 啊，就不用学了是吧？ 如果要是再这么下去，就不可以了。 皮皮家长 啊，怎么着？ 咱是不是上给孩子换班吧？ 现在我觉得呢， 你看这孩子 不是什么也得感觉 40分钟了。 好，那这样 听困了。 这个题呢我就布置下去了啊，回去呢你们对照给孩子改作业，改作业 要结束了，就是 咱 们都说两遍啊。 你们肯定会问为什么要家长来改作业，对吗？ 没想问这事儿啊， 老师指哪儿我们打哪儿， 让改就改吧， 这样你们自己发现孩子的问题。 哦， 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帮助孩子，也帮助自己提高。好了，那就这样。明天督促孩子赶紧交作业啊。今天晚上就辛苦辛苦家长了啊。 啊，没事没事，应该 关门。 怎么还关门呢？ 老师以前是售票员。 爸爸，这道题是这样的：三箱苹果，重45千克；一箱梨比一箱苹果多5千克；三箱梨重多少千克？爸爸，你怎么都打哈欠呢？ 你算呢？ 你是困了吗？ 给你算的，再说一遍。 三箱 苹果 重45千克。 三箱苹果重45千克。 重。 哦。 一箱梨比一箱苹果多5千克，那么三箱梨重多少千克呢？ 哦，替我算算啊，三箱苹果。 不是那一页，爸爸。那一个苹果不能一块放啊。 三箱苹果45千克。是一箱45千克，还是三箱一共45千克？ 爸，我先睡了。 早上睡啊！哎，好。 第二天学校里，这是你的作业啊，乐乐。皮皮，这是你的。家长，爸爸妈妈回去帮你们看题了吗？ 看了。 他们怎么样啊？表现？ 他们表现得很 淡定。 我妈说我爸表现挺好。 行了，叫回来吧。 叫回来， 老徐又把你爸爸给召回了。 昨天 你爸爸也跑不了。 下午4点让他们准时到咱们这个学校来。 嗯。 这真是太不像话了。 谁 这孩子又怎么了？ 给你们自己孩子布置什么作业？什么事儿？是不是改作业？是不是改作业吧？ 是。 这么大人了，还得让我这么说你们？改没改呀？ 改了。 这就改了？ 改了。 你这就叫改了？ 可不改了吗？ 哎，皮皮的爸爸，你说实话吧，你跟老师到底什么关系？这普通老师能跟你这么说话？我媳妇儿都跟我不这么说话。 不是，我是有点着急啊，替孩子着急。这您就叫做改了 啊？可不叫改了吗？ 您可真能对付。您这对付的是谁呀、啊？您对付老师呢？您这对付的是孩子。您想不想以后儿子成为伟大的人了？ 我倒没寄这么大的希望。好好工作，结婚生孩子，有事儿干就行。 是有媳妇儿的是吧？ 对，是不是伟大的人？我不敢保证啊。 反正您希望孩子过得好，这没错吧？ 啊，对对对，那肯定的。 希望孩子顺当，这没错吧？ 啊，那当然了。 可是您这就是给孩子找不乐意、找不高兴、找不顺当。 我怎么给孩子添堵了？您说说。 这题都做错了，您知道吗？这道题难吗？这道题对于您这么一个40好几的人来说，这道题难吗？ 难啊！ 我知道您老来 40多了，要孩子这么晚呢， 老来 结婚晚 了，不容易。 你多大了？ 就说您这么大年纪算这题算不对。 说孩子他妈从来没见过孩子呢。 答案应该是60千克，您怎么算的知道吗？ 我怎么算的您说说。 我不知道，问您的。站想想怎么算的。对不起孩子，对不起。 把我座儿的给撤了。我看看 你怎么着吧。 我已经站好了，我已经站好了。 乐乐家长，你别乐别乐。您就爱搓脸，一有点什么事就搓脸，搓脸解决问题吗？啊，教育这件事是个大事儿，您不能当成儿戏。是，您要孩子早，自己还是个大孩子呢，20来岁。 你才20多啊！哎呦，我还真没看你像20多的，让岁数都摧残成这样了。 这道题，3箱苹果重45千克，一箱梨比一箱苹果多5千克，3箱梨重多少千克？怎么就能算错了呢？ 贺老师真厉害， 我就没明白。再说您这刚毕业没多长时间的人呢？ 啊？ 怎么就算成这样呢？ 在学校就有孩子了。 这也就是个3年级的题，是不是？这么点小孩，这题就把你难成这样了。不想以后孩子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了。 我们这是个伟大的，你这是个高尚的。 我们老师是个脱离低级趣味的老师。 小学老师让家长改作业，改错了被叫到学校挨批评，这是个真事儿。老师把作业答案发到家长群里了，让家长回家对照着给孩子改作业。这不是王女士也很生气，改作业它本来就是老师的事儿，家长忙忙改了，怎么还要挨批评呢？我都没想通。 从1年级开始，老师就让家长给孩子改作业，改完了还得签字。有几次家长忘了签字，孩子回来说被批评了。有不同意见可以沟通交流，教育本来就是需要互相学习的。如果老师总是喜欢批评人，这样就不好了。 那为什么要让家长改作业呢？有的小学老师说了，现在呀，教育提倡是家校合一，认为教育孩子不仅仅是学校的事儿，家长对孩子行为习惯的影响可能更多一些。一些家长因此呢误解老师不改作业，其实不然，家长改过之后的作业，老师啊肯定还会再改一遍的，进行及时的查漏补缺。尤其是小学阶段，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 哎， 吓我一跳。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你们都在呢，给你们看法治现场的一小段啊， 录像。 法治现场，现场。成都的这个美女啊，周末开着电动汽车带老公和娃出去耍，回来以后发现，嘿，车子没电喽。 这人怎么还幸灾乐祸啊？ 挺美。 这美女顿时化身女汉子，推车数百米，请看现场报道。 什么声儿？ 有猫。 好，本次的法治现场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 啥呀？你就是让我们看这一小段啊？ 没有，我就给你们录了一小段吧。 这什么？这口技还是配音呢？ 就抠了这么小段嘛。 干嘛使？ 就是说，美女化身那个女汉子，她老公都没推车，老公推着娃娃。 现在这都推着孩子，我以为推玩具娃娃呢。 啊，就是这女汉子推着这个 车子。按说以你们的心性，我觉得应该是主动推车的。 嗯，也分这女的是谁。 对，如果是李大红的话呢，就李大红推车。 对，要是练柔道铅球冠军，推车有推车。 我 视频中你也看了，这女生长得很秀气啊，长得很漂亮的。 那怎么 并没有体型多么健硕那种。 那有劲儿照样推啊。 对啊，所以就是说秒变女汉子呀。你要知道跟女汉子谈恋爱那是一种特殊的体验。 什么样的体验呢？ 没体验过。 你跟她在一起很有安全感啊。 那怕是不挺好的吗？ 对啊，他撒娇的时候你好疼啊。 撒娇的时候我好疼。 哎，你还这么说还真没注意过女汉子怎么撒娇。 你拧不开啤酒瓶的盖子。 嗯， 哎，女朋友来来来来，躲开躲开，把你一把推倒在地。 哎呦， 他呢拿着牙咔嚓一口， 嘿， 盖子 没有活， 就把这个啤酒瓶 给吃了。 嗯，好嘛，多大嘴啊， 一直递在鼻子尖上说喝吧。 哎呦， 跟你吵架了。别的姑娘，嗯，我生气了，不理你。哼哼，她生气的时候，你再说一句，你咋不上天呢？是不是想打架？ 这就要抽你。 比起恋人，俩人在一起更像兄弟。其实呢，我观察过，应小柱谈过一个， 嗯， 女汉子。 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呢？也是拿过来那个橙子汁儿，然后给咔给拧开了，然后递鼻子口这儿了。 不光是递的。这鼻子口这儿，顺着鼻子往下就灌呀，嘟嘟嘟嘟。 哎呀，灌错了， 给呛死了。 哎呦，他错了，对不起，赶紧把尿珠搂到怀里，呼噜呼噜。哎呀，对不起呀、啊，对不起。 咳嗽， 当当当。 哎呦，再给拍死。 从耳朵眼就是开始顺着冒橙汁儿。 尿珠也就90多斤的体重啊，有一种昏厥的感觉。 对，肯定是休克了。 尿珠还说呢， 把血都吐出来了。 有个女汉子，娶不娶？ 不娶。 我鼻子眼里不想灌橙汁儿， 但长得特漂亮， 娶不娶？ 考虑吧。 就是雷公嘴和雷公掌， 你就说孙悟空就完了。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吃什么呢？ 你没看见？ 冰糖。哎，家里没吃的这么可怜啊。哎呀， 也是过过瘾，磨磨牙吧。 哎， 你看小柱这无奈，他牙还不好。 哎呀，这不是有吗，蜜饯，你看人家带的，你没翻出来。 冰糖倒是不上锁， 挑的还是手工冰糖。 手工冰糖，大块砸碎了的散冰糖。 我们这都是冰糖原石砸碎了，搁在嘴里含服， 真行。哎呦，想起来小时候你们吃冰糖葫芦的那个馋样了，舔着那大冰糖，上一嘴下一嘴， 人家前一下后一下，人家叫上一嘴下一嘴。 小柱呢是最爱吃的冰糖，咔咔咔， 我还是嚼冰糖的是吧？盖冰糖没那么大声， 当时那牙也好啊，冰糖葫芦那个冰糖先给吃了，咔， 剩山里红泡水， 对。 上山红泡水干嘛？回去找那卖糖葫芦的再站一轮啊！ 你买过糖稀多好。 哎呀，你们还吃过冰糖什么呀？ 我还吃过冰糖燕窝， 冰糖雪梨， 冰糖多了。 有冰糖的鸭脖子吗？ 冰糖的鸭脖子，拿那给卷起来。 反正说外地有冰糖麻辣鸭脖子。 冰糖麻辣，那是不是糖味儿的？ 又甜又辣，你看看这个口味、 哎。又甜又辣，这属于南方人的口味，还真是。它那个辣甜辣甜的，现在有些鸭脖就不是那种辣咸的，是辣甜的，不是拿冰糖糊住，它是拿冰糖化了，搁这调料里。 哦，有可能，有可能。那冰糖辣条，你给解释一下。 冰糖辣条，就是说它那辣条里边也搁冰糖，甜辣甜辣的。 冰糖洋葱呢？ 就是洋葱里边那个调料里搁冰糖，甜辣甜辣的。 它的词汇量就到甜辣甜辣的了。就是按冰糖葫芦那么个做法，把这个鸭脖子呀、辣条啊、洋葱啊，搁着糖稀里边一裹。 那，哎，你要说搁个水果我还理解，它咬着不费劲。搁一鸭脖子里边全是骨头，鸭脖子骨多肉少，而且它这个眼儿脖子是弯的，它拿这签子不好穿的。 大磊说那有可能是正确的， 对不对？ 鸭脖子现在不有卖那种小段的吗？就是拿串一穿，蘸上糖吃，一定是这么回事。 真的？ 那里边怎么还能辣呢？ 买现成做得了的辣鸭脖子呀，它 糖洋葱，我还真不知道他怎么弄了。 哎，我告诉你，洋葱切片，买那厚洋葱，拿签穿上，然后一裹冰糖，这样吃不出那洋葱辣劲儿来。 你这二小、三小、四小门口这几个手工糖果子往那一站，小朋友，大爷来俩王俊凯，俩鹿晗，再来仨周星驰吧。 买活人， 对，那不如王大磊。王大磊买了12个赵雅芝， 对我买的都是白蛇。 那倒真不错，你想想，你10个白蛇拿在手里， 不是，怎么看出来这是赵雅芝，那是鹿晗的？这冰糖画人脸， 糖人吧？ 哦，都撒出大人脸来， 大个样吧。 你给我说说鹿晗的特点是？ 鹿啊， 鹿晗什么样不知道吗？ 不是，他撒的特点怎么撒？怎么弄糖画？ 弄糖人的时候怎么弄啊？ 拿糖就勾 裹着画是吧？ 对呀、 啊，对，他也画。乐物鹿喝安寒，鹿晗拿走。知傲照雅雅之，还整体认读。 那这俩真好画吧？他演白蛇时候头上不是有个卷儿吗？ 对对，大盘头，我知道。 那叫撒一卷儿啊，我吃一板头啊。 就是画出一个卷儿的样子就好了吗？ 有脸有脸，大板头带脸。 没眼倒是像不像的，差不多就行。卷儿在就行啊。 算是卷儿吃。 鹿晗嘛，鹿晗。鹿晗不是爱戴帽子吗？ 啥帽子？ 戴着帽子就是鹿晗，摘了帽子板头就是赵雅芝。 好家伙，撒糖的太能糊弄小孩了。 撒糖的有几个模子，都几个人脸，啪啪一沾倒的就行。 哦， 你听我的， 要一赵子月，没帽子，秃顶，瓜子脑袋。 撒糖的岁数小了还画不出来。我原来想撒姚明多吃点。 嗨，我告诉你，你不如啊把卖汤人那锅拿走，慢慢吃去，他一共有那么多。 我喝糖稀。 但是这种糖人的创意非常好嘛，以后你要画真像的话，你可以申遗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我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糖人。 对，你叫糖人英。 糖人英 跟馄饨侯年糕照抱头软，你们都一块儿糖人英。 想当年北京的胡同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现如今我们的小院是音乐酒吧大粗腿小花小柱王大磊。 哎，我这腿怎么粗啊？ 大磊那又肥是四尺一是四尺二啊？ 哎呀，娱乐七十二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小底 英宁 王大磊 和您继续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啊，我不敢相信我在这里，我终于要遇见你，虽然你不认识我的脸，但是真爱注定会相见。我忘了要介绍我自己，没有人比我爱你，我拥有全部的周边商品，有海报帽子和 CD， 我写信给你绯闻女友，见报纸就看脑来拼凑，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所以我终于来到这样伤心，我不能控制我的情绪，我很怕会伤到我的你，我不能相信你的真